啊，这个孩子这么可爱，他说他要吃奶。哦，上帝太残忍了，真够残忍。真狠心呐，这么年轻的警察不肯救孩子的上帝啊！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来带200万来。上帝再不带钱来，你的小宝宝可就危险了。 廖子唯一的希望即将被夺走，他的精神处在了崩溃的边缘。 喂，这里是110警视厅，请问有什么事情？喂，喂， 见过这个孩子吗？ No。 你见过这个孩子吗？ 没有，没有。 他胖胖的，很可爱的，见过吗？ 没有， 没有。 什么孩子？快走吧！ 行了，别烦了，别烦了， 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 什么孩子？真是，真是， 走吧。 最后，他迫不得已来到了古兰桑行的餐馆。 哦，是你呀、啊！哦，怎么会在这儿见到你呢？啊？ 我的孩子， 哦， 被拐骗了。我亲生的孩子。 日本人的神经就是难以理解，你被我给利用了，辞掉了检察官的工作，就是因为我，对吗？现在你又到这儿来求我啊，是你的政治吗？那你是怎么看我的呢？ 我恨你 啊。那你何必来求我呢？日本人应该去找日本的警察，何必求我呢？ 我可以找他，但我不找。犯人就躲在这条街里，统治这条街的是你们的黑社会，只有你们才能帮我找回孩子。我只有托付给你们了，求你了，帮我找回孩子。 是啊，看来我真欠你的，我会去的。 古伦桑行说到做到，他很快的就在他的地盘上找到了奈良本，并且一枪打死了他。 孩子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廖子小姐， 古兰桑行拿着一把大伞为他们母子挡住了风雨。廖子忽然觉得身旁这个男人是那么坚强而可靠。从此，古兰桑行真的就成了他们母子俩今后生活中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了。 辛苦了，请继续监视。 啊，是是是。 您要点什么？ 啊，对不起，有没有2岁小男孩很喜欢的儿童读物呢？我说的是2岁的小男孩。 啊，英文的吗？ 哦，不不，日文的。 您看这本怎么样呢？ 啊，好，就要这本，您给我包一下好吗？ 好的。 我就要这个。 好的，没问题。 哦，我要2个。 好。啊，雨人君真是太好了，你妈妈来接你了。哦，能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啊，好了，再走吧，跟老师再见。 再见。 嗨。哈哈，哦，太好了！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啊？ 谢谢。 来，我来抱抱，来。走，回家了。哦，检察官来了。 天边很惊奇的发现，他们一直监视的贩毒头子孤兰桑行的身边，竟然是辽子。